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9集，纸人线正在查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疑之处。正在这时，寝殿内一道侧门被人推开了一条缝，魏无羡倏地掠下了桌子，贴着桌角一动不动。进来的人是秦素。原来芳菲殿里并不是没有人，而是方才秦素在里间没有作声。金鳞台的女主人出现在芳菲殿里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。然而此刻看上去不正常极了，因为秦素的脸色雪白，毫无血色，人也摇摇欲坠，仿佛刚刚遭过重击，从昏迷中醒过来，随时能再昏迷一次。魏无羡心道，怎么回事？他方才在宴厅里分明还气色很好啊。秦素倚着门发呆半晌，这才扶着墙壁慢慢向桌边走来，望着玛瑙纸阵压着的那封信，伸手似乎想拿起它，最终却又缩回。灯火之下能清晰地看到他嘴唇不住颤抖，而那张原本端庄秀丽的脸已经快要扭曲了。突然秦素尖叫一声，一把抓起那封信扔到地上，另一只手则痉挛着抓紧了胸前的衣衫。魏无羡眼前一亮，却忍住了立刻飞出去的冲动。若是只被秦素发现，他尚可应付，但万一秦素大喊大叫召来了其他人，这张纸片若是有半点损伤，他的魂魄也会遭受波及。忽然一个声音在寝殿中突兀地响起，阿素，你在干什么？秦素猛地回头，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就站在他身后几步之外，那张熟悉的脸也与往常一般的正在对他微笑。秦素立刻扑到地上抓起了那封信，魏无羡只能紧紧贴着桌角，眼睁睁地看着那封信又脱离他的视线。金光瑶似乎走近了一步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他的语气温柔可亲，仿佛真的什么异样也没觉察到，没看到秦素手里那封古怪的信，也没看到秦素扭曲的面孔，只是在问一件添衣加食般无关紧要的小事。秦素手里抓着信，没有答话。金光瑶又道，你神色不太对劲儿，怎么了？他的声音关切无比。秦素把信举了起来，哆嗦着道，我见了一个人。 什么人 啊？秦素恍若未闻， 这个人告诉了我一些事，还给了我这封信。 金光瑶哑然失笑道，你见的是什么人？难道对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？ 他不会骗我的，他绝对不会。 魏无羡心道，什么人？ 虽然听到了他，但也不知是男是女。秦素道， 这上面写的是不是真的？ 金光瑶道，阿素，你不把信给我看，我怎么知道上面写的什么？秦素把信递给金光瑶， 那好，你看。 为了看清那封信，金光瑶又往前走了一步。他在秦素手里一目十行，走马观花地扫完了这封信，神色没有任何变化，连一丝阴影也看不出来。而秦素几乎是在尖叫了， 你说话呀，说话吧，快说，这不是真的，全都是骗人的谎话。 金光瑶语气笃定地道，这不是真的，全都是骗人的谎话，无稽之谈，构陷之词。秦素哇地哭了出来， 你骗我， 事到如今了，你还想骗我？我不信。 金光瑶叹了一口气，哎，阿素，是你让我这么说的，我真的这么说了，你又不信，真叫人为难啊。秦素把信扔到金光瑶身上，捂起了脸。 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你真的太可怕了，你怎么能？ 秦素说不下去了，捂着脸退到一旁，扶着柱子，忽然呕吐起来。他吐得撕心裂肺，仿佛要把内脏都吐出来。见此剧烈反应，魏无羡为之瞠目，心道恐怕他刚才在里间也是在吐，那封信上到底写了什么？金光瑶杀人分尸？可金光瑶在射日之争里杀人无数，谁都知道，而且秦素父亲手上人命也不少啊，难道是莫玄宇的事？不对，金光瑶没可能真和莫玄宇有什么，没准莫玄宇这个私生子被赶下金鳞台就是他一手策划的。总之无论如何反应都没可能这么激烈，恶心到吐。魏无羡虽与秦素不熟识，但同为世家之后也见过几次。秦素是秦苍业的掌上明珠，为人单纯，但养尊处优，家教极好，从不曾做此撕心裂肺的疯狂之态，真是哪里都不对劲。金光瑶听着秦素的呕吐之声，默默蹲下去，把散落在地上的几张纸捡了起来，随手一举，在一旁的九盏莲枝灯上一点，让它们慢慢地烧了起来。看着灰烬一点一点落到地上，金光瑶略带忧伤地道：阿素，你我夫妻多年，一直琴瑟和鸣，相敬如宾，作为一个丈夫，我自问待你很好，你这样真的很伤我的心。秦素呕不出东西了，伏在地上呜咽道： 你待我好，你是待我好，可是我宁可从来就不认识你。难道你自从之后就再也不……你做出这种事，还不如干脆杀了我。 阿素，你不知道这件事之前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今天你知道了，你才呕吐觉得不是，可见这其实并没有什么，根本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，只是心里作怪而已。 秦素摇了摇头，脸色发灰道： 你实话实说，阿松他是怎么死的？ 阿松是谁？ 金光瑶正然道：阿松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我？你不是早就知道吗？阿松是被人害死的，害死他的人我也已经清理掉，为他报仇雪恨了，你忽然提他干什么？ 我是知道，可我现在怀疑，我以前知道的全都是假的。 金光瑶脸现疲倦之色： 阿苏，你在想什么？阿松是我的儿子，你以为我会做什么？你宁可相信一个藏头藏尾的人，一封来历不明的信，也不肯相信我吗？ 秦素崩溃地扯着自己的头发尖声道： 就是因为是你的儿子，所以才可怕。我以为你会做什么，你连这种事都干得出，你还有什么事不敢做？你现在还要我相信你？天哪！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告诉我，今天你去见了谁？谁给你这封信的？ 你想怎样？ 那个人能告诉你，就能告诉其他人，能写第一封信，就能写第二封、第三封，无数封信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任这件事被人捅出去吗？阿素，算我求你了，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告诉我，信里这几个人现在在哪里？ 叫你回来看这封信的人是谁？是谁？魏无羡也很想听到秦素说出来究竟是谁。一个能接近仙都夫人并使他信任的人，一个揭穿了金光瑶某种不可告人之秘心的人，信中所写一定不会是单纯的杀人放火之类的平庸恶举，而是一件能够令秦素看了之后恶心或者恐惧到呕吐，并且难以启齿到连质问都不敢明言的丑事。但若是秦素真的老实交代了送信人是谁，那就太蠢了，因为一旦说出来了，金光瑶除了会去对付那个人，同时也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封住秦素的口。好在秦素虽然从年少时就一派天真不谙世事，甚至有些傻乎乎的，现在却已经不再信任金光瑶了。他呆呆凝视着正襟危坐在桌边的金光瑶，万人之上的仙都，他的丈夫，此时此刻在烛光之下依旧一派眉目如画，神色冷静。金光瑶站起身来，似乎要俯身去扶秦素，秦素猛地一把打开他的手，忍不住伏地，又是一阵剧烈的干呕。金光瑶的眉间抽了抽，我真的这么让人恶心吗？你不是人，你是个疯子。金光瑶看秦素的目光之中充满了一种悲戚的温情，他道，阿素，当初我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可走，原本我也打算瞒你一辈子不让你知道这件事的，现在已经彻底被告诉你的那个人毁了。你觉得我脏，觉得我恶心，这都没什么。可是这件事如果传出去了，你是我的妻子，别人会怎么说，怎么看你？秦素抱头道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，不要再提醒我了，我真恨不得从不认识你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，你当初是为什么要接近我？沉默片刻，金光瑶道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了，但是当初我是真心的。 你还在花言巧语？ 我说的是实话，我始终记着你从不曾对我的出身和我的母亲说过半点什么，我这辈子都感激你，也想敬你、怜你、爱你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别人不害阿松，阿松也必须死，他只能死。如果让他再继续长大，你跟我……提到儿子，秦素忍无可忍，举手扇了金光瑶一耳光。那这一切究竟是谁害的？你为了这个位置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 金光瑶不闪不躲，生生受了秦素一耳光，白皙的脸颊上立刻浮现出一个嫣红的掌印。他闭上眼，片刻之后道， 阿素，你真的不肯告诉我？ 我告诉你，让你好再去杀人灭口。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看来是病糊涂了。岳丈已经外出云游休养了，这段时间我就把你也送去和岳丈共享天伦之乐吧。我们快点处理完这件事，外面还有很多客人，明天还有清谈会。 到了这种地步，金光瑶竟然还惦记着外边的客人和明天的清谈会。他口里说着要送秦素去休养，手上却无视秦素的推拒摔打，将他扶了起来。不知动了什么手脚，秦素瞬间瘫软无力。金光瑶便这样从容不迫地把自己的妻子半抱半拖进了层层纱幔之中。 纸人线蹑手蹑脚地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，跟了进去。 只见金光瑶把手放在一面巨大的落地铜镜上， 片刻之后，他的手指竟然穿进了镜子，仿佛穿透了水面。秦素的双眼睁得大大的，还在流泪，眼睁睁看着丈夫把自己拖进了镜子，却说不出话，也喊不出声。魏无羡心知，这镜子一定只有金光瑶本人才能打开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粗略一估算时间，猛地窜了进去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